我始终相信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饿了陪你吃，困了陪你睡，哭了逗你笑，笑了也会打击你的那个人。最好的总是在最后，最好的会留给最后的你。来听黄小琥的不只是朋友。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眶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心的时候总是哄我，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就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 说被爱并不应

will come, will it come? And all my friends are trying to take me out, set me up, getting me a little drunk and have some fun. But the truth is, I don't really care who these people are or what they have to say. And the truth is, you're all I want to see when I get home tonight. You're not there with me, 'caus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There's people talking, they talk about me, they know my name, they think they know everything, but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me. 静静听钟摆的声音，默默等黑夜已来临。我想你已忘记我们的约定，你说有些话要跟我表明，我只能自己笑自己。爱情已把心交给你，即使你是我心短暂的游戏，时间你给我判了伤心的徒刑。哦哦，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囚禁在未知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静听钟摆的声音，默默等黑夜已来临。我想你已忘记我们的约定，你说有些话要跟我表明，我只能自己笑自己。太轻易把心交给你，即使你是我心短暂的游戏，时间你给我判了伤心的徒刑。哦哦，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哦哦，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囚禁在未知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哦哦，

少人多少种无奈，在星光里遗忘昨天的伤害，依旧醒来还有期待。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会有艰辛，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一天一天一天推翻一天坚持的信仰，我会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自驾百里峡，体验天下第一美峡的别样风情，探秘鱼骨洞，领略奇玄怪洞的神奇特色，畅游野三坡，给心灵放个假。野三坡，我来也。 这里远离雾霾，亲近自然，这里有热力十足的温泉水，让你舒暖身心，有银装素裹的滑雪场，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这里就是辽宁营口，冬季来营口，让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泡着温泉看海景，在温泉的热气里欣赏北国的漫天飞雪。这个冬天，让我们相约营口，享受美好生活。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意境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意境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国门一号元旦大促聚会来袭，12月31至1月2日，家具、建材、酒店用品、茶叶低价享不停，百款爆品、千件赠品、万元奖品嗨翻天，顺义枯柳树环岛，8047-6023。 走，从来的地方。 我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后悔的理由。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从手心穿过来的温柔，如果说只留过这一天，曾经与你深深相爱，却叫我 起的。 梨窝浅笑，可知否露面？寂寞心所暗动摇，云霄拍荡，散飘渺，被困扰，怎得东到南桥？梨窝轻照。映出花月调，但望相看慰寂寥，时刻与共享分秒，缘折腰，今生孝同临了，梨窝浅笑。悲欢景亦了，落极痴恋的恨妙，情丝寸断也照了，梦已消，花已旧玉人了。 在充满回忆的山坡上看着他。

我也等不是再见，再见是进入想念，忘掉一切，除了那句永远。我也等不是干杯，干掉那沉闷的岁月，翻遍曾借你的书签。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自驾百里峡，体验天下第一美峡的别样风情，探秘鱼骨洞，领略奇泉怪洞的神奇特色，畅游野三坡，给心灵放个假。野三坡，我来也。

什么？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每当我想起分离时刻，悲伤就弥留成河。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悲伤就弥留成河。 再次上街发条，重复昨日的忙碌，开始辗转奔波，一个人受的委屈都往心里咽，转眼又是一天，把梦藏在心里面。我是块坚强的石头，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强的人做了坚强的事，

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hether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hether you still love me 在冬天抖过你的手，骗你恋爱，陪你度过金春秋，和你喝过同一杯饮料，最懂你的心事，可是抱你又奢求。一次次的试探失望不甘心，你有时寂寞，只是我却动了心。曾想暖心的床被做你万水难归，以后我的晚安值得去说给谁。 Thank you.